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李永虎前往纽约参加第17届联合国大会，分别会见新加坡、不丹、泰国、圭亚那等国外长、蒙古对外关系部长、安哥拉对外关系部长、柬埔寨国务大臣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大臣、叙利亚政府副总理兼外交和侨民部长、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乌干达外交部国务部长，并进行了交谈。交谈时讨论了扩大并发展双边关系和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此外，李永虎外务相还分别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并讨论了上述组织和朝鲜的合作问题。